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兔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娱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 东方，娱 乐七十二变， 王大磊，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今天小花、小猪、大磊在酒吧里讨论男生的求生欲，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去了解一下。求生欲， 生育呀、啊， 求生 不是。 嘿，小子，你怎么就想结婚呢？ 那个不是结婚吗？ 求生欲就是生存的欲望， 哦， 懂吗？ 哦，追求生存的这种欲望。 哎，这个跟男女没关系， 这跟、 个、这就跟这人类有关系。谁生存欲望不强啊？好死不如赖活着。 但是男生的求生欲有一多一重的解释啊。 怎么多一重？ 这个求生欲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男生的求生欲要检验的是男友对女朋友的关注度和爱的表示。注意爱的表示， 等会儿 可能你很爱，但你没表示好，那就等于不爱。 嗨，那还不简单吗？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全国卷啊，这个题可是 全国卷， 全国卷的 是买什么用的卷？ 比如说啊，这个应采儿问陈小春，这是两位影视明星， 哦， 你觉得秦岚这么好看，为什么单身呢？ 嗨，那你问秦岚去。 陈小春答的是哦，我不熟，我不懂。非常巧妙。 哎，这怎么就巧妙了呢？ 女朋友问这个问题啊，那个女生那么好看，按理说王大磊她那么好看怎么还单身呢？ 哎，这个 说多了容易出错啊，我先提醒一句，别紧张， 言多语失。 哎， 那个她那么好看为什么单身？ 话多了， 我就重复一遍都不行啊。 你这就是走心了。 哦， 他那么好看为什么单身？你肯定 你就在意了。 哎呦，你这个重复简直暴露太多了。 哎呦，我重复一遍我暴露什么了？我 暴露你的思想。刚才小花说的那个那才是大智慧呢。 哦，秦岚还是单身的？ 对啊，你 哦， 哎呦，这更走心了。哎呀，你暴露了。 我又暴露什么了？ 大磊怎么说呢？还是年轻，有时候不知道这个女朋友问话的案例都下什么陷阱了。 他怎么那么爱给我下陷阱啊？ 那当然了，你们在恋爱期你们不稳定，你们有猜测还不能彼此完完全全的信任。 对， 哦，他就老给我下陷阱玩。 特别是他要测试你的求生欲，还说明他对你比较的重视。 对，他要是不测你， 这么测试我就叫测试我的求生欲。 好，下面请听第一题。 啊，那是模拟考试啊。 什么？刚才那是什么？ 最好的范例。 就是一个小的那么一个例题。 对，例题啊，下面是 正式的考卷。 女朋友问了，你在蹦迪的时候有个女生啊，老在你周围来回来去跳，你怎么办呢？ 我不熟。 第一，你必须离她远一点。 我应该就是回答我不熟。我没有注意啊，我没关系。 你每次蹦迪时候都高扬脸、下不磕指人， 不是这么回答，不是范例刚才有那个吗？ 不行不行，所有的题不是就这一个答案，你这么着硬碰，你完全暴露自己。 真的， 我又暴露了，我暴露出什么来 了？你怎么可能不懂蹦迪是怎么回事呢？对吧？ 不是，我说我不懂那女孩为什么蹦的，我不知道，我没注意。 你怎么还蹦迪呀、啊？ 哎哦，问题重点在这儿呢。 你暴露了。 哎，小花，哎呦， 请问叶 小，我怎么还蹦迪？哎呦，我刚才想说我给忘了， 对不对、啊、 我叫人范例给我 这声东的鸡西呀、 啊，给我扰乱了。 女朋友不知道你蹦迪的啊？夜宵谁做呀？谁来陪女朋友聊天啊？ 哦、 晚上回去那么晚，她担心不担心呀、啊？ 哦，这么复杂的问题，嗨，我刚才想到这问题，我只是照那范例 copy， 把我这个给忘了 ，copy 了吧？ 啊，对对， 重新来啊！ 我不蹦迪哈， 哎，听第二题， 我不蹦迪，我不蹦迪。 哎，你有点魔怔了啊、哎！女朋友问，哎，你在抖音上有喜欢的小姐姐吗？ 我不抖音呐。哎，这多好，这我没问题。 这种答案我觉得很烂。 不是，我怎么又烂？ 你暴露了。 哟、我怎么又暴露了？ 你怎么可能没有抖音呢？你躺床上看，抖抖抖着看， 这叫抖，这叫抖音啊？ 那他是晃腿呢。 你不能说必须就实，必实又就虚。 对，而且你说我没抖音呀、啊，哈哈哈哈哈，又就那长笑啊，就是那种是假的。 你再听一下题好吗？ 那我应该说什么呀？ 你在抖音上有喜欢的小姐姐吗？ 小姐姐， 你应该这么答呀。 啊， 亲爱的，等你玩抖音的时候，我就有了。 哦，嘿。哎，小花，哎，这个， 我感觉你是真正的恍然大悟。 哎，我绝对这回明白了，我绝对。 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大悟大彻？ 哎、大彻， 有点醍醐。 哎，灌顶了，灌顶了。 醍醐好像一种鸟啊， 比鸬鹚强多了。 接着来啊， 啊，这我记住了啊。 如果因为吵架我离家出走，你会不会主动的联系我？ 你就回答，等你走的时候我就找你了。 你暴露了，这回你暴露了。 嗯。 哎呦呵， 别紧张， 对，呼吸都有点急促了。 因为吵架，我离家出走了。 嗯， 你会不会主动联系我？ 我应该说呀，我就不跟你吵架。 哎，答对一题啊！ 你看看，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 这卷子是不是他就答对一道题啊？ 嗯，对， 一共连那个例题就四道， 我能得25分。 这道题啊。 还有呢， 女同事和你喝酒，她喝醉了，让你把她送回家，你会？ 我就不会跟女同事喝酒。哎，这我太明白了。哎，这回我找着那点了啊。哎，我就不会， 啊、 我只要我不会就对了。 女朋友包小龙虾，邮递到你新买的名牌西装上，你应该怎么做呢？ 我就不会有名牌西装，对吧？ 完了啊！倒扣十分， 怎么还 倒扣十分啊？ 好不容易得了点，怎么又倒扣回去了？ 你真的，你没有名牌西装，你有什么可美的呀？你觉得你女朋友希望你没有名牌西装吗？ 哦、对对，我就不会包龙虾。 不是，我再跟你说一遍题啊！ 啊， 你没听题，他 女朋友包小龙虾，邮递到你新买的名牌西装上，你应该怎么做呢？ 我就没有女朋友。 你怎么能让女朋友亲自来包虾呢？ 哎，这刚才那范例不管用了。 脑子是个好东西， 哎， 还是应该有的。 哎呦，好的了是吧？ 别着急，别着急啊，这题有点意思啊。 还听啊？ 还有呢？ 还听吗？ 听啊。 这道题啊， 嗯、 女朋友迟到2个小时，跟你道歉，说对不起。 我怎么会让女朋友迟到呢？是这意思吗？ 不对。 女朋友点了一份外卖，外卖小哥不小心把汤洒了。这个时候坐在沙发上的你会拿起家里的什么来呢？ 我当然是会拿起家里的墩布啊。 墩布、纸巾、 哎、 筷子什么的，到底是拿起什么呢？ 拿起墩布、纸巾和筷子，我都拿着，您需要哪样您随便说。 你三只手。 哎呀， 我夹着墩布啊，这手拿纸巾，这手拿筷子。 喂，我请问你， 哎， 再听遍题啊。 啊， 这个题很深， 处处是坑啊。 我之前那几个范例是不是都用不上了？ 哎呀，柱已经想现在已经歪倒在沙发上啊，明显是那个脑缺血， 脑死 血糖了啊，已经 脑死亡， 刚刚已经吃了大把的这个 安眠药。 好，你答不上来题，你冲我撒什么狠啊？你 少一起哄的也好。 女朋友点了一份外卖，外卖小哥不小心把汤洒了，这个时候坐在沙发上的你会拿起家里的什么呢？ 家里 筷子、纸巾、墩布，还是钥匙？ 拿钥匙， 拿着钥匙自己出去吃大餐。 那我应该是拿起纸巾，然后是墩布，最后带着筷子拿钥匙出门。 中计了呀，完溜。 这怎么又中计了？ 还完溜。 这里边有个很复杂的情景啊。 什么情景啊？ 你坐在家里的沙发上，而女朋友还要点外卖，这个时候你不做饭就是作死呀。 哎呦， 小花，我不玩了，我不玩了，我觉得玩这游戏就是作死。 得了得了，我这把安眠药你吃吧。 好，那咱们看看你们男生的求生欲经过这一段培训之后啊，能强到什么程度。嗯，男的说了，既然你手好滑呀。女的说，怎么，平时我手很粗糙吗？男的说，哦，今天特别的滑。女的说， OK， 没事了。 哦，有来回了。哦，多一回合。 哎，你听他怎么化解的。男朋友说， 今天特别的滑。 男朋友说，你们女生都不喜欢吃肥肉是吧？女生说，还有谁不喜欢吃啊？男生说，我妹从小到大就不吃，现在吃饭还把肥肉挑出来呢，哈哈。女生说，好的，没事儿。 我就为了化解这个，愣给自己编一妹妹出来。 女生坐在男朋友的腿上，男朋友说，一辆卡车。刚说到这儿，女朋友微微笑了一下。男朋友想了想，一辆卡车从门外开过，一片羽毛轻轻地落在了我的腿上。女生说， OK， 没事。 就是说说话都得会拉抽屉啊、哦、 好嘛。 拍婚纱照换完衣服以后啊，男的夸了一句，哎，怎么这么一打扮跟小仙女似的。女的微微笑了一下，怎么着，以前就不是小仙女了吗？男的愣了一下说，啊哈哈，以前是小公举，捧在手心现在更仙了吗？ 瞧给这男的都逼成什么样。 故意跟男朋友找茬吵架，后来呢，男的受不了说了一句，有完没完，还能不能处了，不能处就。没说完，女的就接上来说，你觉得能处就处，不能处就算了。男的紧接着说，能处就处，不能处就再追你一次，多大点事儿啊。 可见这男的真不容易。 有个男生呢问女生，哎，手怎么这么凉啊。女生说，哎，女生不都这样吗？男生说，不啊。女生问，你怎么知道的？哦，我妈手就不凉。没事了。 我就喜欢最后这句，没事了。 王大雷，你总结出来了吗？哎，就是为了追好洋洋，你得攒几个女性的亲戚。 而且我作为女性，我都看不下去了，我必须跟你们说，我觉得女孩子不能只惯着，你越跟她这么哄，越跟她解释，她越来劲。我跟你说， 哎， 不如当场给她跪下。 哎，好好， 她就没话说了。快乐大街酒吧里，跟你们说啊，陪你们唠唠嗑，然后有时候觉得我怪烦你们的是吧？有的没的， 哎， 啊， 你是不是 你们的不爱听的？ 你是不是最近心里有问题？ 实际上啊，我是怕你们想不开。 谁想不开？哎，我们理你吗？ 我觉得你有点那个。 我觉得你现在有点孤独无助，想不开那种状态。 单身太久造成了一些幻觉。 不，你是一个人太时间长啊，心情有一种压抑。 二位怎么了？这在酒吧里好好待着，不说话，眯会儿都行，怎么俩人就开始斗话了？ 本来就是他见招。 我不是见招，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得不说，我跟你们唠唠，你们有想不开的事儿慢慢想开了，也不坐在什么高架桥上了，桥栏杆上了。 这不都是你干的事儿吗？站在那上，别拦着我，经常是喊，别拦着我，是不是你喊的？ 是，别拦着我，我们跑马拉松呢，你们拦着我干嘛呢？ 哎呦，给自己宅的多好啊！你呢？你那是爱情马拉松，那边也喊，你可别跳， 站在山顶上， 别拦着我，香山，香山，别拦着我。 不是，老有一波人跟着我，我是得让他们别拦着我。我去哪儿，他们去哪儿，烦不烦呀？ 你母亲专门找看你的。 我是说什么呢？有个东北大叔骑高架栏杆上想不开，这小夫妻陪着唠嗑，唠着唠着去馆子吃去了。我就想起了我对你们所起的这个正面的、积极的，有助于你们身心成长的这些作用。 作用有，那顿吃我们俩可没等来。 不是，小二记反了吧？ 没有反， 是我们在底下劝你。哎，你只要不那什么，我们请你吃，当时你就下来了。 我就说了一个油焖虾，你就下来了。 我有什么事儿可以值得呢？你们男人不一样。甭管是生存的压力还是社会层面给你们的压力，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确实男人面对这种压力，但你是找不着男人也面对这种压力。 哎，我找不着男人我就一个人也挺好啊。 对呀， 可是我又很好的转化在你们俩身上了。 哎呦， 我就没有不难过了。 哎， 但是你们呢，比如跟什么女朋友吵架心情郁闷，老大不小挣的挺少，两袖清风的啊。 哎，两袖清风是个好词儿吧。 也当你们没钱没事。那天呢，天又冷风又大，月亮出来晚点，哎呀，你们这想不开了。 月亮出来晚了都想不开啊，我们对月亮要求太高了。 此景啊，又被老板骂了，坐在那高架桥上。 没错， 这时候我及时的出场了。 啊，那您算友情出演吧。 对，小花这时候及时出场了，就劝，你看看我，你看我现在这状态。我一想，哎，对呀，想开了， 痛快了， 想开 了。哎呦，吃三碗炸酱面。 哎呀，小柱，大磊，有什么想不开的？有本事你先下来。 我们俩跳河还手拉手是吧？ 谁先下来，我给谁加个鸡腿儿啊！你们俩掐起来了。 你先等会儿。 我来。 这是在什么的基础上加了个鸡腿儿？ 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基础上加个鸡腿儿，一下子你们就开朗了。下来我也给你们开导啊。是，现在呢，想到了将来，是不是？老了没人养怎么办呀？ 小孩，我觉得你更应该面临这个问题。 没关系啊，老了还有敬老院呢，陪那些老朋友、老伙伴打打麻将，能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啊。 可是不行啊，我一人缺仨呀。 那不是还有小柱吗？ 那还缺俩呢。 还有周飞呀，还有老叶呀。 够手了， 四人凑够。那小花你不很继续孤单的？ 我子孙满堂看你 呀。你一人怎么哪来子孙满堂？ 后来有了呀。 他有一男朋友叫子孙， 还有一姐夫叫满堂。 哎， 给你们送点水果呀，带点小人书啊。 你要说你还真孝顺。 老街坊了吗？该看你看你呀，劝你运动运动运动一下啊。 这会儿我就不运动了。 好，停了 啊！ 不是腿抱啊！ 那会儿啊，小花都是他们推着你来看我嘞。 小猪、大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么就是两顿啊，加个鸡腿。 怎么又加？什么都没有就加？ 我会多关心你们二老，也让你们二位老人呢感觉到我的温暖。 哎呀，顶多感觉到你这俩鸡腿儿。 哎，这是个真事儿啊。哈尔滨一大叔坐在高架桥上，天冷风大，这大叔啊一下子想不开，说自己没孩子没老人，平时压抑，跟媳妇吵架之后心情更郁闷了。后来有一对小夫妇啊路过的时候，哎，发现这不是石狮子，是个大爷。 多新鲜！ 石狮子没有单只摆的呀， 这大爷长得跟石狮子一样啊。 不是，他坐姿有点那个，就一前腿 哦，一手按着球是吧？ 这是个什么姿势啊？ 张上嘴啊， 正喝风呢， 还晃不晃脑袋啊？ 还摇头狮子。 我说王大磊，你不给解说行不行啊？ 哎，解说的不错，我 哎对，看见个狮子大张嘴， 变个戏玩大家观嘛。 嗯，对， 变个狮子滚球球。 嗯，再变个狮子滚球球。 老头卖艺了。 后来，不是一打听，也不是卖艺，也不是行为艺术，也不是假装石狮子，一问呢，确实想不开了。小夫妻就劝，哎，大叔。没关系，咱们有什么事儿聊一聊嘛，唠一唠啊，上馆子咱们吃一顿啊，上面危险，胳膊腿麻不麻呀，啊，下来活动活动呗。 来了，麻。 来，快给大狮子，不是那个老大爷， 老大狮子， 拆下来。 哎，后来这老头儿拆下来了。 你想东北这会儿多冷啊，这老人骑在这个高架栏杆上。 嗯， 刚才小两口就是像我说的一样，多关爱老人，对老人多一点宽容理解，让老人感觉到社会的温暖。 最起码小两口真管老头饭。 冲你这句话，给你加个鸡腿。 王大磊，这么会儿你仨鸡腿了啊？ 都说三遍鸡腿了，别撑着。 好，听听鸡腿都能撑着。王大磊，你要吃上啊， 指不定猴年马月呢。 娱乐七十二变，谢谢。 谢。 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了。 认识这俩人，他

10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0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家属院，快抢包！等着，等着，等抢包了。 哎呦，我抢了1块钱。 嗨，19.81。 按说啊，谁手气最佳，谁应该继续发包。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小柱，你至于吗？ 一分，你这玩意儿这是这事儿呢？ 哎，人家说了啊。拿一分的必须要发言。喂， 怎么什么都是我的事儿啊？ 你发言，都等着呢，咱们群里。 哎，对对对对对对，赶紧的，赶紧的，哎哎哎，哎呦，我这看半天了，一分的说吉利话，演个节目， 演一个呗， 来吧， 快点吧， 你会的多， 唱那段你最喜欢的那段，《大王派我来巡山》。 这不要踩，不踩白不踩。 哎呀，好，还是发包吧，你们抢去吧。 小花又扎着了，该你了，该你了，嘿，这说了，哎，你抢最多，你抢了21.46。 规则开始没定啊，这个 不不，这有人说了，有人发包人说了，21.46的一定得演一节目，要三分钟， 三分钟装不下呀， 演一个就演一个，我怕什么呀？ 演。 好，那我给大家演一个我新学的一个魔术。 你这跟谁商量的？你就演吧。 不不不，不想演魔术了。我还是来一个手彩吧， 这不还是魔术吗？ 不太想演手彩了，我还是想演一个杂技。 这比那还难， 我 砸，赶紧砸，赶紧砸技， 来一个扔 靴子， 这叫杂技啊！ 走啦，看好啊！ 别走啊！ 走你倒，走你倒， 得回来接住你，倒扔地上就完了。 这个节目没有说一定要成功啊。 我们看的是砸锅记， 我提出抗议啊。 你抗议什么呀？ 里边的老薛自己发了红包自己抢，还带着女朋友也在咱们群里边也在抢，他们一家子独占两份， 这也不算什么为过呢。 就是的， 那发包还自己抢。 你把你男朋友也叫进来啊， 自己发包自己抢怎么了？ 我不愿意干这无情无义的事儿。 你得有男朋友啊。 再说 我也不愿意给你带了呀。 不是，你让人王大磊说句话行不行啊？ 谁拦他了？ 那他倒说呀， 找空啊！ 你不插空，你说什么话呀？ 脑子不机灵劲儿。 就是的，抢红包也抢不上啊！ 该我说了吧，自己发包自己抢啊，不见得能抢的最多。你是不是手太慢呢？ 我还不是不抢， 你是抢不上。 抢就抢个大的，给你们瞧瞧，哎、让你们也知道什么叫小香手。他要不抢那份，咱们都平均多出来。你想过没有？ 没有。 要不然你做不了买卖呢。小花这个人也真是的。不都这样玩吗？每几块钱就这么计较，但是结巴 玩吧，你还认真？你看你退了群，我也退群，这将来没法见面了。 有什么呢？ 我是说话， 他们没理。 什么没理？那就是一个玩，你还挺认真的。那咱俩互相发不得了吗？ 哎呀，不是小花认真，我至于认真吗？人真是的。 其实小花挺好的。 徐正佩，你过来。 干嘛呀？ 装聋作哑的。你没事就在酒吧喝酒。吃花生、包栗子、嗑毛豆，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喜欢小花呀？ 我都什么岁数了，我还喜欢小花？小花才多大呀？那多年轻啊！ 我怎么听你那话这么别扭呢？你嫌我老啊？ 没有啊。行行行，我给你发个红包，行吧？ 讨厌，别理我。 快收红包，快收钱。 烦不烦啊？ 收钱，快点。 你怎么不劝我了？ 不用劝了，你见着钱就高兴。 不收。啊，八块八呢？这么多呀？讨厌死了！ 我说你见着钱就高兴吧。 那我买吃的了。老公要玩一会儿手机游戏。 哎呀，省点电，省点电。 哎，我里边干嘛呢？俩人 又死了。又死了。 把谁弄死了？ 哦哟，陈玉红微信，这不是他前女友吗？感谢你发来的红包，发了多少？99.99。99.99。 对，没有听错，就是99.9，不用999就可以搬回家呀。 把电视关上。 你过来。 哎， 老薛，你关。 咱我关电视。 来， 哎，怎么了？ 别动。 吃什么？ 手。99.9给谁了？ 给到我们这里，打进电话， 哎、 你就可以拿回家呀。 关电视。 陈一红跟你又联系了。 是不是看我手机了？ 我玩游戏，他发过来的。 嗨， 感情就到这儿了是吧？ 没有，我不给你发红包了吗？ 给我花8.8，差多少？你算计我吗？ 差。 原来你爱的还是他。 差91.1。 我就知道你爱的是他。 不是。 你这个心已经被陈一红给占上座了，是不是？ 不是，哎呦，你怎么能瞎猜呢？我都跟你过日子过这么长时间了，我还能喜欢陈玉红吗？人家也结婚了。 是不是你那个大开间房间，他占了两卧一厅，我只是个厨房？ 哎呀，不是这意思，你别这瞎分析了啊！ 是不是我的阳台呀、啊？ 行不行？ 啊，他是厨房、厕所、客厅，双浴双卫。 哎，不是还双浴环岛呢？我给你补200的，行吧？比他多啊！ 不要， 来，发过去吧。 我是个骄傲的人，我是个有尊严的人，不收。 快点点收。 他是30000一平的房子是吧？我是30块钱一平的房子，对不对？他在三环一里，他像羊，我背阴儿；他面山背水，我背水面山，对吧？ 面山背水，环境优雅，只要18000，您就可以把家人安放在这里。 你看，这位26岁的张先生欢欢喜喜带女友呢见了父母，可是没过多久俩人就闹分手了。为什么呢？原因就是给前女友发了99.9的微信红包，而只给现任女友发了8.8。 您说现女友能受得了这事儿吗？知道之后啊，俩人在火车上吵了一大架，之后一路上冷战。为了弥补，张先生又给女友发了个999的红包，但是对方根本没收，干脆把他从好友当中还删除了，回家再也不理他了。 这要是你，大雷，你愿意前女友，你愿意后女友？ 谁跟我，我愿意跟谁走。 跟我走吧， 现在就出发。 好娘。 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街酒吧里。哎呀。太难找车位了，现在咱们小区里停车可真成了一个问题了， 社会问题。早就说了，北京有多少多少车，有多少多少车位，相差甚远呢、啊、 所以我不买车。 他这也没摇上号、 哦、你说，哎，你说 现在是多少人？400多少比1是吧？ 700多比1、 啊、700多少比1， 好像是 738，好像是比1。 我现在哎，不用停车找位置，不用交停车费，不用花油钱， 也不用保养， 对， 也不用买车座， 不用买车座，嗯，不用买车条，不用买车筐， 前叉子。 就是你要如果开车，有时候你参加聚会，一般聚会又定个什么周五晚上， 嗯， 那你会发现赶到那的时候 已经是礼拜6了， 哎，连汤都没了。 这些位嘴太急了。 你说要不开车去吧， 其实来说挺好，还能喝点酒。 嗯， 但是呢，有些女同志呢，就必须得开车去。 嗯，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它这个方便安全。 嗯，真在五环外的话，它倒车它有点不安全嘛。 而且它带的东西多呀，什么化妆这个那，往车上一扔就行了。 高跟鞋呀。 是参加一个什么活动？ 同学聚会吗？ 同学聚会嘛，你听周飞去。 哎呦，好家伙，把那个箱子底下那大彩裙子、大彩鞋， 咱们班就出了这么一个名人啊！ 哎， 搞乐队的， 多年不用的绣花大彩鞋都拿出来， 背面改的， 把那拆了戴上。 哎，绿缎色的裤子， 就是为你精心捯饬一下，你也可以理解的吧？ 你说这打扮完了，他不坐车里出去，那警察不得拦住？ 我是觉着呀，你打一车肯定比自己开车便宜吧？ 你是没上下班高峰打过车， 打不着， 嘿， 加价都打不着， 哎， 有比你加的狠的， 哎，好， 你可以先坐公交，再倒地铁，可以的。大金钗的，到时候把人羽绒扎的到处都飞， 很容易引起围观。 行吧，这个女同志开车还是有道理， 理解了。 嗯， 男同志呢也有道理啊。 男同志怎么着呢？ 送女同志， 还得送你们这种喝多了的呢。 那要出租车干嘛呀？ 哦，也是哈，那会儿不高峰了。 对呀，啊，你这么算啊。从那儿开到那儿堵，先堵一俩小时，然后费油，这个搁一边，然后到了以后呢，存车找地方，那个吃完饭还得考虑不能喝酒，喝酒怎么办？喝酒还得找代驾，代驾起步99。 呵，这周飞这业务真熟啊！ 而且经常是男同学晚在哪儿呢？就是门口找车位呢。 对， 比找对象还难，简直。 而且你去了以后，你说我没开车，这样来说你不用送女同学。省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可女同学那当时的眼神，切，没开车， 也失去了很多机会， 对吗？ 嗯， 那些别金钗的，你万一说您看着有一个还是很想送的呢？ 打车送啊。 你有没有发现，你自从开了车以后呢，你上班经常迟到了？ 对，就有了交通工具，到迟到了。 那我倒没发现， 因为啊，你不按那个上下班高峰算点儿。 对， 我有一回这么算还理解，天天要都这样，我还不长记性，就是有问题。 有时候你们找车位， 嗯， 找着一个，勉勉强强给怼那儿了， 嗯， 等出来一看，傻了眼了，贴上罚单了， 对， 那是不正规的， 抹的那么多酱了， 罚单也不正规， 这真是怕罚单让大风给吹掉了， 这趟咔嚓， 这个罚单据我所知不是现抹酱子往上贴的吧？ 哦，不是， 所以说呢， 那我理解错了啊，对不起，警察叔叔，执法大队的人员， 不知道别胡说就行， 哎， 有的时候晚上啊找车位。就 真冷是吧？ 真希望自己开一个什么呀？真希望自己开个 摩托 ，smart 什么的， 钻一下就行。 哎，你跟我希望就不一样。 你开你进不去啊！ 我是希望开一大铲车给他们铲起来吧。 那你还不如开坦克呢，停他们上边。走的时候，哎，你那门也不用锁。 对，都是钻门。 对， 哎，而且两头钻，上面可以钻，下面也可以出去。 走的时候也没人敢拦你。 贴罚单呢？ 罚单一般应该贴在那个主驾那个门的玻璃上面， 那就是 你坦克没有主驾那门玻璃， 所以贴在你压的底下那车上了。 那位都被压成那样，还贴罚单。 而且吧，现在这小区啊，每天晚上哎呦堵满了。这要是你说你搁里边了，你要晚上想出去，那就没门了。 对，打电话，老赵。 哎， 昨儿我堵你一回，你今儿不能这样啊。 报后不来的， 辛苦辛苦啊。 嗯， 知道您已经洗了睡了啊，您穿上好了再出来给我挪个车。 这有一个好处。晚上男不能出门干坏事儿， 嗯， 一出门街坊都知道，老张、老李、老王都出来了。 嗯， 那你还没说住胡同的那些呢？咱胡同是这样，大家都要贴死了， 还真是这样， 死贴死贴，贴到什么程度？就这个，真的是这个门能打开两指这么宽， 反正那边必须得贴着墙， 那还开得 两指这么宽。钻胡同再到会车，哎呀，那才好玩呢！你这么来了，我这么来了，你这么来了。 关键有胡同，你钻进去以后会个车， 你还钻不出去 了。你就得看看他是谁闯了单行了。要是你闯单行，你就真得倒回去。 对，一直往后倒。 嗯，从头倒到尾。后边呢又来了三辆，看你过来，他们也跟进来了。 是，然后一块倒。大家很有秩序，必须最后一个先到。 多新鲜！ 那是多新鲜呢！最后一先到，到，突然间发现，哎呦，摆摊卖菜的在那儿。 堵上了， 开始 了， 开始乱，然后那卖菜那儿围了好几个买黄瓜的，完了蛋了。然后对面那个顺行那人差点没急死。 哎，你还别着急，你一催到倒车中间那手潮，这个交通事故在等警察，那就更出不去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大家态度都非常的温和。哎，那我告诉你们，关于停车还有一件好事儿，比如过年了，哎，这个亲戚啊、朋友啊，聚会的时候有点冷场，这个时候你就说你停车的事儿，保证大家都被激活。场子很快就热起来了， 这都笑话我是吧？ 还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停车场找不到自己的停车位，特别是周飞那天带着一个穿高跟鞋长发的向往艺术的姑娘，俩人 真的是我吗？ 本来想送人姑娘回家，找车位找40分钟，有那时间姑娘都回家吃碗刀削面了， 可不吗？ 这姑娘家里还会做刀削面真不容易。 嗯， 炸酱面都行，会做刀削 面、炸酱面了。这姑娘人家后来也忍不住甩了几句风凉话啊，没有吧？ 没有吧？你就找一辆差不多的开走得了。 以下生活小片段呢，可以说是你们人品的试金石。那天小柱，跟大磊就说了，哎，新开的那辣府特别红，好吃极了，位置都排不到，晚上托人订一位置，去不去啊？大磊一听是吃的，去，我去，我去，我去。这下班以后，王大磊就往那地儿赶。殷小柱电话来了，还没到啊，这汤都滚开了。哎，我停车呢，就好了，你们先整上整上，等我整上。30分钟过去以后呢，王大磊到处打听，大妈这儿有停车位吗？啊，居民楼哈。哦，我知道，这大爷这儿有停车位吗？哦，这菜站我是不能停，我知道，我知道。小朋友这儿有停车位吗？哦，幼儿园哈。 小朋友还值班等着我呢。 幼儿园门口禁停。哦，好的好的，姑娘这儿有停车位吗？ 这个女厕所挡住了， 路边停呢又怕挨罚，到底停哪儿呢？又半个小时过去了，终于找到地方停车了。王大磊气喘吁吁的来到了那个所谓的好吃的辣辣的地方，发现呢菜已经吃完了，牛肉没了。王大磊当时就生气了，我一块肉都没有吃到。可是这个时候才是考验人品的时候呀， 他们还等着我结账是吗？ 周飞呢已经忙得连头发都没时间剪了。 我呀， 长呢已经像什么了呢？ 帅过金城武。 就是很像是那种是就是很像耍狮子头的那个狮子头。 对对对对对。 这一天周飞忽然想起自己是个名人，你 让我到哪想起来了， 就得剪头发呀。 听街坊提醒， 不理发还搞什么艺术。 早年间搞艺术都不理发 啊，现在搞艺术的都没有头发好多。理发去了，5块钱都解决了，脖子上连头发渣都没有，可舒服了。一出门要了命了，一张罚单妥帖帖的贴在自己的窗上。周飞不禁摸着自己5块钱的头发苦笑着说，这头毛剪的可真贵啊， 听着像骂爹。 回去以后逢人便说，剪了个史上最贵的头发， 有史以来 最贵的头发。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 均无。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 想当年呀，小花在公司上班，办公室呢来了一新帅哥，跟小花啊坐对桌。几天相处下来呀，小花发现好像自己喜欢上这帅哥了。毕竟啊，小花年轻啊，又是个女孩啊，真是不知道怎么示爱，怎么能让人明白呢？几经周折，这天早晨，小花鼓起勇气跟这帅哥说，听说呀，第一胎生男孩是母亲智商高，第一胎要生女孩呢是父亲智商高，哎，你敢跟我合作一回，比比智商吗？这帅哥听完小花的话，第二天就辞职了。 王大磊用支付宝花了8000多块钱，到了要还钱的时候没钱了，前几天特别着急，到处借钱，结果也没借着。但今天一看见王大磊，嘿，满面春风的，笑呵呵的过来了。我问他，我说大磊，是把钱还上了吗？大磊笑了说，没有，我把我支付宝给卸载了。 小花的侄子呀，在学校总打架，经常被请家长，回头呢孩子又害怕，不敢找小花的这个哥哥呀嫂子呀去，怎么办呢？就找小花。回来路上呢，小花看自己的侄子一脸的闷闷不乐呀，哎呦，怎么了大小伙子，男人就应该有点血性，以后你啊那架该打还打，甭怕什么请家长，甭紧张，你那帅哥男老师那儿啊有姑姑我顶着呢，打吧。 殷小柱那天问我， 你说现在的女人要是搁在古代，走在大街上，万一被皇上看中了，接到宫里，进宫之后先洗个脸什么的，会不会就判个欺君之罪啊？维子呢不会砍价，他的女朋友为了锻炼他，就说：“这样，今天买衣服，砍价剩下来的钱都是你的，加到零花钱里面去。”于是呢，我们就看着维子生生把一个400块钱的外套砍成了100，老板还送了副手套。 上大学的时候啊，一天晚上断电了，王维呢想出去上网去，宿舍楼管阿姨说了，坚决不许出去。王维说了：“我呀，您可能不太了解阿姨，我早产6个多星期呢。”阿姨说：“你跟我说这干嘛呀？你早产几个星期你也不能出去，您怎么没明白呀？我早产，我想出去连我妈都拦不住，您拦得住吗？” 李小柱有一个姐姐，大年三十晚上，老妈呢姐妹群里抢红包，突然间她老妈就把她姐的照片发了出去，然后呢就喊：“快抢啊，7、8年的老姑娘！”李小柱的姐姐直接泪奔：“哎，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那时候上初中，哎，孩子的话大家不要当真啊。那天，一个平时特别特别严厉的老师正在黑板上抄题，说了一句：“哦，不好意思，抄错行了。”当时班级里静悄悄的时候，维子因为小柱一脚踩到了他刚掉落的笔上而大声咆哮：“你瞎啊！”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月圆、王磊，音乐人修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遍，多联络，多接洽。 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被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昆明湖上北